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 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北向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请您注意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车音乐会2018年，让我们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报时，北京时间9:01:48，点名家族二选当中的回头无路可走，名字好惨呢、还有小呆猪，还有胖鬼鬼，这个名字挺可爱的，打不死的小强，小呆猪，小水滴，还有丽娜，爱上你的暖，哦，这名字好有诗情画意，还有大月雨香，还有谁继续在我们的家族二群当中发位置，当然也欢迎你发红包哈，还有赵四儿。好了，家族一群当中的各位，包括一下毛毛虫，还有温暖许健，字母妹妹 Mr. Tony， 还有金妞，幸运星期一，不过今天是幸运星期三哈。好了，2018年9月12号星期三，限号是5和0。问候每一位早起的朋友，问候每一位正在聆听汽车音乐会的好朋友。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金庸， 我是叶峰，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妮妮，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享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官方微信平台已经向您敞开怀抱，欢迎新朋友在这里来刷一下存在，冒一下泡哈。当然了，可以来锁票了。9月15号晚，北京音乐广播又将邀请你来欣赏古典音乐会了。地点：国图艺术中心，时间9月15日本周六晚7:30。什么曲目呢？这次演出曲目不但有莫扎特、柴可夫斯基最经典的作品，同时还有很多不同形式的舞曲和电影音乐啦。那这次音乐会的主题就是时光，就是要用最精彩的演出和最经典的旋律给大家留下一个非常美好的记忆。弦乐四重奏哈，时间记好了，就是本周六晚7:30，地点国图艺术中心。想锁票，锁票两个字加上您的手机号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974，汽车的全拼 FM 974，祝你好运。每天都会送出8张票哈，会有4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每人获得2张。好了，再来关注一下被吐槽的汽车科技。今天来关注的是车道偏离预警。这项配置的设计的初衷是最好的， 那对于中国复杂的路况，特别是拥堵的城市道路来说，被很多人吐槽，当遇到需要急速转动方向盘来避免碰撞的时候，不打转向灯，车道偏离预警会贸然介入，通过预警或者是方向盘抖动以及自动回正等等方式来进行纠正，让不少司机感叹哎呦吓一跳。而在非铺装道路行驶的时候，由于系统无法识别划线，这项功能呢也不能发挥它的作用。总体而言，尽管车道偏离预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事故发生的几率，但同样呢也是好像利大于弊了，实用性好像差了很多。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37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0到第26位的歌曲，听听看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0名 ，Ellie Goulding Around You。第29名，魏晨自我崇拜。第28名，黄雅莉恋爱烘焙中。第27名，莫文蔚当你老了。 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漫长的时辰。 第26名， 周杰伦太伟俊一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听到个人非常喜欢的歌手 Ellie Goulding 的这首 Around You， 很多歌手容易这个被限制哈，走不出自己的小圈子，而 Ellie Goulding 呢是其中比较勇于创新的，

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8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转换情绪了，来听听莫文蔚的《当你老了》。爱总能在最平凡的生活当中书写最真挚的情感。莫文蔚翻唱这首很经典的《当你老了》。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了， 上翻唱了这首经典之作《当你老了》，暖心的演唱是不是也打动了你呢？下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7位，好了，继续攀升，继续转换情绪。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周杰伦和爱徒派伟俊合作的这首《功夫熊猫三》的主题歌《Try》，师徒两人首次合作电影主题歌哈，也是周董周杰伦首次担任动画电影主题曲的监制，国际范儿十足，能量满满。周杰伦、派伟俊 ，Try。 On the bright side of the same old street, you will see what you deserve. Let's go, 我说情话里，我送你来过去，那么说了真的结局，非常的戏剧。塞翁枪毙，古城马蹄，在无暇的世界里，谁与谁来为敌？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黄沙里用土地写下的字，再用结局才去穿。

欢迎你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刷存在啊，方便的时候不要在开车的时候哈，来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份礼品，那就是本周六晚将邀请你来欣赏音乐会了，古典音乐会哈，本周六晚七点半在国土艺术中心将有时光四重奏音乐会来等着你欣赏的。我们这次呢，大部分的都是柴可斯基还有莫扎特的非常经典的作品，比如说呢，有莫扎特的 D 大调第一号西游曲，还有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舞曲，大家非常熟悉的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第五号，还有蒙蒂的查尔达式舞曲，另外呢还有大家熟悉的电影主题歌007的主题曲啊，还有天堂电影院的主题曲啊，还有德沃夏克的弦乐四重奏美国的第四乐章等等等等，喜欢这些乐曲的朋友不妨来索票吧，索票加上您的手机号码免费获得票哈。那每天呢我们会送出八张票，会有四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每人获得两张，索票方式索票两个字加上您的手机号码到我们的官微就 OK 了，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报一下刚刚发来特别美照片的谢谢，昨天在五台山拍的照片哦，好美。还有一子鱼说以后的晴天来报道了，哦出门太早了还没看到天晴呢，现在外面天什么情况，方便的话拍张照片给我看看哈，晴天了吗？直播间也看不到外面什么景象。还有爱在旅途小呆猪，所飘的兔子花花根根，还有许健，笑看风云，你们好。好了，继续来揭晓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到第21位的歌曲，听听看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25名 Lotto Mix Wings。 第24名 张信哲嗯哒哒。 第23名 Aline 爱就爱。 第22名 苏打绿你哦。 第21名 牛奶咖啡幸运星。 你就是我的幸运星，一闪一闪亮晶晶。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自英国的女子组合 Little Mix 换上全新的这首 Wings， 下到第35名，本周上升了10位，来到第25名。英国偶像冠军女团 Little Mix 对于节奏有很痴迷的感觉哈，他们这首歌曲又欢快又动感，和音也是超级的棒，很有张力的声音哈。那这首歌曲真真正正算得上是朗朗上口了，有没有想跟着他一起舞动吗？没有办法跟着他一起唱会走调的话，就跟着他一起动起来就好了。好了，在车上呢，如果你方便的话，可以跟着我们的音乐一起动起来哈。继续攀升第2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你方唱罢我登场，你们年轻人都在创新哈，我也要跟上你们的流行潮流，不能被你们落在后面，差点说成拍死在沙滩上。张信哲，大大，上周第39名，本周上升7位，来到第24万。 把爱情放在透明的橱窗，谁都想停下脚步来欣赏，要让真心变成流行的时尚。慢慢，谁都不说谎，不需要疗伤。哒哒哒哒，听你心里说的话。 大大源自于他2015年的专辑《很爱》当中，他给出了另外一个角度，学会怎么放手，怎么继续往前走。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4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看你眼神有种不寻常的对白，一上纯属意外，还是一种试探。友情的升级版，通关谜语是爱，想问你敢不敢？ Yeah， 喜欢你在身边，空气就跟着转。温室效应原来是有情人作怪，天生的归属感是因为找到了遗失的另一半。爱就爱。 台令爱就爱，上周第28名，本周上升5位。如果说要给大家一个记得的理由，那就是歌声。爱就爱很好的展现了艾丽颖、黄丽玲沉稳笃定的唱功，感情波涛汹涌，讲述起来呢却要不动声色，就是这样不动声色的就打动了你。好了，继续攀升第22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苏打绿的你哦，这是一首公益歌曲哈，源自于21位巨星协力为公益发声的专辑《孩子》当中。是啊，悲伤过后需要重建的不只是铁路桥梁、高楼大厦，还有孩子们弱小柔软的心灵。很多音乐人决定用自己擅长的方式，用音乐来安慰他们一颗小小的心。制作这样一张唱片，也把公益心全部收录其中了。苏打绿，你哦，第22位。 梦想都掉进了他，你的脸悄悄埋进了棉花糖，好耳朵闪亮跟着发烫，你的心全世界最美，拉里欧 这样的一张唱片，纯粹是公益，把唱片出版的收益全部都投入到关注灾后儿童心理健康的项目援建。苏打绿你哦，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2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牛奶咖啡的幸运星，虽然没有什么大写的独特，但歌曲还是延续了他们特别的喜气和欢快的感觉。上周第38名，本周晋升到第21位，幸运星送给你。 靠着你的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这样的一首歌曲可以让你悠闲的在路上慢慢的聆听，不是着急去上班啊，而是上班打卡之后出来办事儿哈，不用那么的着急，或者说我今天干脆就不上班，就是开车在路上闲逛。听到这样一首歌曲，来自英国的创作型歌手 Craig David 的这首 Seven Days。啊，这首歌呢是非常成功的作品哈，曾经长期在英国单曲榜位居榜首的位置。 并且呢被 Grammy 奖提名。Kurt Davey Seven Days 也算是他最成名的小作品了。好了，在这样的音乐当中，你就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斌，你是谁呢？那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这首歌曲，很多朋友当然也非常喜欢了，来自刘若英的《后来》。刘若英坦诚自己有一首歌，让她唱起来最为心痛，因为总觉得是在唱自己的故事。这首歌就是我们即将要听到的《后来》。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错过。

你的外貌他不改，天天让你抱人怀，得到你疼爱，我却晾在一边发呆。嘿，好难猜，我想我是真的不明白，只好猜。 黄建为的嗨小女孩，他说对现在我而言，创作是一种当时的状态和情感的呈现，静静的记录，不打扰任何人，也不需要影响任何人，就这样自在的做更适合的自己。嘿小女孩，就像迎接夏日的欢愉。好了，承载他的是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哦，广告之后再回来。 汽车都有性格，每一段音乐都有表情，汽车音乐会，人车合一的完美表达，每个工作日九点带着音乐即刻出发。 徐佳莹、毛不易首度正式合作，致敬音乐家王洛宾经典名作，请听对唱版《一江水》。 走黑夜，青草滴露水，大家一起来称赞生活多么美。 我的生活和希望总是相违背，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人人